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得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。妈妈， 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 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，乱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6888-49， 此店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。 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，失去平衡，充满污染。其实我， 你申请专利授权成功，再享3年免费监管。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，服务好才是真理。 知识产权服务就。 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得匆忙，有人爱得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里留想你的妩媚。我听过的那一件鞋垫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。 那热的无法拒绝，冬天。 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，必须用你我的情真，又要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，去找一个明白。有我曾经多次的等待，未来你何时回来，人山人海总有你存在，有你。 这里是 FM 969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。 我太轻松在发现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？ 像没有完成作业一样心情忐忑。当然以上的七个只是 这样的拨开了它，在心向前我依旧是那个目你的誓言和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 开口了所有 命，当我相伴活出生命，即使我来 好那个我竟然相信这份诺言，那个他出现的我毫无防备，那个爱离开的不知不觉，分手的夜无言的诀别，那一条寒冷 我很多的争吵和误解。如果你懂得尊重他人，你也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。待人谦和 当初哭着分不开，现在都能用微笑释怀，轻轻问候着我很好了吗？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